要不要就这样解脱？难过，忍着不说，不代表我软弱。如果你和我从未遇见过，没错，未发生过，也许各自生活。眼泪在滑落，什么也不用再说，回忆已足够融化你我，还有那句承诺。既然爱情曾来过，爱过还未离开过，那么请抱紧我，别再冷漠，别故意闪躲。如果爱情也分对错，那么错的一定是我。想和你在天高海阔为爱执着。如果你和我从未遇见过，没错，未发生过，也许各自生活。眼泪在滑落，什么也不用再说，回忆已足够融化你我，还有那句承诺。既然爱情曾来过，爱过还未离开过，那么请抱紧我，别再冷漠，别故意闪躲。如果爱情也分对错，那么错的一定是我。想和你在天高海阔为爱执着。也许在多年以后还可以温暖相守，我会形影不离守护着你，无论在哪里。等到你我渐渐老去，还可以牵着你的手，漫步在记忆街头，搀扶着走。既然爱情曾来过，爱过还未离开过，那么请抱紧我，别再冷漠，别故意闪躲。如果爱情也分对错，那么错的一定是我。想和你在天高海阔为爱执着。想和你在天高海阔为爱执着。